所谓山盟海誓，只是年少无惧。告别的昨天，远去的谎言，究竟是怎么样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曲，我没有机会重来一次。飘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，是苦苦隐藏的心绪。那一场风花雪月的曲，既然会结束，又何必开始？那曾经风光至今的我和你，做爱情的两岸，看青春的流逝。 管你爱与不爱，都是历史的尘埃。One night in Beijing，我留下许多记忆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，穿着不朽的铁衣，呼唤着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雪埋藏在千年以前，我用尽一生的思念，只为等着你出现。回忆渐渐凋谢，落在我身边，唤不醒原来还跳动的花。

凋谢，江南夜色下的小桥屋檐，读不懂塞北的谎言。梅开时节因寂寞而缠绵，春归后又很快湮灭。夜后就随风飘远，当秋时风沙落雪，我望着湖面，水中寒月如雪，指尖轻点露肩。当秋时风沙落雪，又想起你的脸，若是无缘再见，白蝶流连垂泪好几遍。天凋谢，江南夜色下的小桥屋檐，读不懂塞北的谎言。梅开时节因寂寞而缠绵，春归后又很快湮灭。独留摇曳后就随风飘远，当秋时风沙落雪，我望着湖面，水中寒月如雪，指尖轻点露肩。当秋时风沙落雪，又想起你的脸，若是无缘再见，白蝶流连垂泪好几遍。 间，自卑留给昨天，你大约十八变，看我七十二变。